有一个礼拜我是桑尼啊，咁继续烈女广场，咁咧今日好热闹啊，咁讲翻少少嘢先，咁咧话说我哋上次咧咪喺度录紧呢一个关于杂交啊咩 sex party 啊嗰啲嘢，咁呢头讲完咧，嗰头中咗我哋个嘴啦，喺即系周刊咧又见到嗰啲所谓嘅咩 sex party 啊外资放题啊咁样样啦，咁如果大家都有呢啲经历嘅话，又想开心 share 咧，就欢迎咧Facebook 嗰度咧就inbox 啦，或者系喺我哋个论坛上面留言嘅，咁今日就好熱鬧，好多人係啦，咁一大群人，我哋坐咗喺度就打邊爐啦。咁我哋介紹下今日啲嘉賓先。 我哋用咗個新形式嘅，有圍住碌嘢咁。 係啦，就係圍偶嘅。 但係嗰女性都非常中意碌嘢 㗎。係啦，因為又夠粗又夠硬，所以係好開心嘅。咁介紹下啲嘉賓先啦。咁有呢個鐵膽做辣啦。 Hello。 咁有羅莎啦。 Hello。 有新朋友藍玲啦。 Hi。 有好姊妹啲貓啦， Hello， 仲有呢個好長嘅個名好長嘅九唔搭八純情哥哥仔啦， 冇加純情落去啦， 係嘛？係啦，咁同埋有呢一個靚仔嬌俏可人嘅六月啦， 白淨六月， 佢係男嘅，咁好嘅形容詞嗰個咁樣樣 又好似，咁呢啲 長啫，我覺得你長係一個 compliment 嚟喎，長係一個 compliment 嚟嘅喎。是啊，個個都想長的喎，我覺得已經是一個很好的 compliment 來的了，哎，不要講那麼多廢話。那講什麼好呢？那其實我們呢就最近都很傳承熱話啦，就是講緊呢有個撚樣打老婆的。是啦，咁呢呢条撚樣呢，咁係邊個呢？就係周生啦。 係啊。 係啦。咁其實呢我哋都不嬲呢條友呢，其實講咗十幾年前，即係我仲係學生時代呢，佢出嚟唱歌嘅時候，我都已經對佢個印象非常之咁麻麻啦。佢唔知點解佢個格望上去都唔係好似一個好人，同埋佢眼神太散漫呢，係好似成日即係好迷西呀咁樣樣。 突然間好鋭利㗎喎，但係。 佢我所以我嗰時我成日都覺得佢呢個人呢，佢個相啊可能做爛，他的相望上去，他不是一个 正人 君子。 嗱，一样嘢咧就要教你哋睇，教你 哋睇。 阿恒哥咧系两只眼系耷嘅，逢系男人三眼咧，唔系呢个咁样耷嘅。 佢 逢 系 眼尾耷嘅男人咧就系好色。 哦， 仲有啦，仲有咧，佢咧晚年唔好嘅，因为佢下巴系削嘅，喺呢个 之内。你睇佢都根本一定晚年唔好啦，仆街打老婆都做得出嘅，佢好都冇天理啦，系嘛？ 睇佢成日幻画三 P 嘛， 人收佢天都收。 幻想啫，未画。 其实系咪佢 幻想？幻想 系咪佢有嗰啲咩思觉失调或者咩性扭曲嗰啲啊？ 诶，唔知啊。 佢啲格真係 唔係啊！話我之前睇過有篇嘢咧，就話如果你吸冰毒嘅話咧，會令到你 sex 嗰方面係超級熱衷嘅。 係 啊， 新資訊嚟㗎， 即係 係啊，佢影響你個荷爾蒙分泌啊嘛， 係啊，會令到你可能可以搞嘢搞幾個鐘之後，你都仲好想要，好想要，好想要。 我聽阿同學講咧，之前嗰啲節目咧，食蒜頭咧都會令到你對 sex 好熱衷 嘅。係啊係啊，食蒜頭會令到你嗰個慾望會好強烈㗎 嘛。我好中意蒜頭喎， 好多時話係喎， 蒜頭 唔係牛肉都話係咁樣。 哦，葱啊剩啊嗰啲啊嘛， 係啊，嗰啲係刺激性嘛，所以你食齋咪唔可以食嗰啲嘢咯。 係啊，明白。不過我唔知啦，唔知啊，周生佢即係佢的而且確佢當時係即係衰過啦，咁亦都有佢嘅承受咗佢嘅教訓啦。唔知道之後佢究竟仲有冇啦？嗱，佢聲稱就冇，而且係即係歸信呢個主基督，成為一個基督徒啦。咁 跟住同埋佢話佢嗰日出完去扮揾老婆之後，跟住轉個頭又即刻揾翻阿小三啊嘛。係 啊，俾周刊見到佢呢頭， 周刊影到噶嘛。 睇完老婆之後， 阿小三喺佢屋企出沒啊嘛。 係啊， 我話啲人傾嘢啫。 哦，咁啊係經理人嚟噶嘛。 係啊。所以簽支票啫，出糧啫， 係啦， 出嘢啊！ 我估論論，即係我又唔想，我費事俾人告添啦嚇。我估論論佢而家其實有冇即係吸毒啦？咁佢即係冇證據顯示，我哋就當冇啦，係咪先？費事陣間我哋又俾人告啦。咁但係有一樣嘢咧，佢的而且確佢又認咗就係打老婆啦。即係我覺得咧，打老婆嘅男人咧，即係呢啲要天誅地滅嘅喎。 係啊，同埋佢老婆都好慘咯，一個女人仲係。 三 兩個女仲一個人湊咯，係啊！睇到網上傳啊傳聞話佢140蚊係捱一個禮拜咯， 140蚊捱一個禮拜， 140蚊唔係佢喎，係佢老婆喎，仲兩個女喎， 咪咯， 140蚊唔係美金喎， 太送喎大佬， 140蚊我真係 冇曬啦， 呢日都定咗啦， 食餐飯都冇咗啦， 買包衛生巾都要幾十蚊啦，咁點算啊？ 咁即係點算啊？ 唔係，因為咧，其實就以前咁，佢哋兩個都係藝人啦。其實 都唔係好紅嘅啫。 兩個都唔係好紅，但係其實我記得好似佢老婆係叫做紅少少嘅。 拍過拍過電影，係 啊，唱 咩嘅幾葉草咁嗰啲咯。 唱過下歌啊，定下嗰啲啊嘛。 因為曾經話佢某個樣係似某一個當紅嘅明星。 阿飛機場 係 啊， 正嘅 呢？係啊，飛機場正係啊， 飛機場 係啊。 呢個名所以就比較 大。咁啊，飛機場靚好多，同埋唱歌係靚好多，同埋佢有個台型啊，真係震到台好多。爭好遠，即係唔同 level 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啦，咁如果呢個女人真係可以就算佢揾唔揾到錢都好啦，佢心甘命抵跟咗你，即係喺屋企相夫教子，女都幫你逼咗兩件出嚟啦。即係你出去玩都算啦，係咪先？可唔可以唔好帶翻屋企啊？ 咩啊？ 即係好唔俾面 佢。上庭嗰單嘢仲話係個官喺度講緊，唔知個控方嗰邊唔知講緊就話佢係有一句説話就話我要殺死你咁樣就同佢老婆講噶嘛，鬧交好似大叫咁樣。 好似係 擁佢。 拱完佢就話要殺 死 啊嘛， 咁樣 啊，都 黐黐底喎 條友。 同埋佢最早兩日就係話有個娛樂記者咧，都幾出名嘅，有時間唔中會出現喺台前。有個姓潘嘅娛記記者咧，就喺個 Facebook 嗰度咧，用自己 personal 個 Facebook 咧，就講咗大段嘢出嚟。佢就即係 action 你呢個係人渣中嘅人渣咯，就喺度講好多嘢。佢原來佢打老婆唔係今次呢單嘢爆咗出嚟先至有， 因為今次 佢打咗佢成年㗎啦，已經係啊，打咗佢成年㗎啦。佢話試過咧佢喺醫院嗰度咧打到佢啲額頭啊手啊啲全部腫曬咧喺醫院嗰度咧嗌佢老婆叫佢老婆唔好同人哋講話佢打佢咯，即係其實已經唔係第一次噶啦。 咁更加 因為只不過係今次打太大咯，今次拱佢落地下佢個下巴 連 唔知 落 連咗三針定五針，真係搞到人哋破傷先至會即係先至會搞到咁大咯。 唔係佢仲係考慮咗五日。 你啲細路仔啊都好大陰影啦、啊。 試下見到兩個鬧交喎，又打又成。 大佬又打又成喎，大佬我見到我老豆打我老母，我都有陰影啦。 啊、其實係噶，其實係噶。 我以前咧，我細個咧見到我老豆打我老母咧，而家我唔帶佢生嘅，我香港唔裝俾佢。 我以前有個男朋友咧，好細個嘢，你有個男朋友咧，佢就係同我講話，佢由細到大就見佢老豆就成日打佢阿媽咯。係啊，佢話佢有記憶已經係佢老豆一係打佢，一係打佢阿媽，跟住佢係癲到咧，係打到係爆曬光嗰啲，打到佢老母成頭都係血嗰啲。 佢嗰啲咧，佢老即係知唔知佢老豆咧有冇飲酒或者係吸毒嘅習慣咧？又 係應該冇，但係佢老豆就係玩女人咯。 佢老豆純粹係個人癲，就唔關即係冇藥物冇酒精嘅影響嘅。係 啦，咁跟住嗰陣時咧，佢 即係危險駕駛，唔係醉駕。 直情係咧，佢話大陸咧有頭住家嘛，咁跟住佢老母咧收埋咗佢老公張回鄉證啦。跟住佢揾唔撚到嗰張回鄉證咧，就發癲，跟住係 要保領啦。 唔係，佢要即時上去啊！你明唔明啊？ 真係鳩痕， 佢要即時 派 嘅。 泰國 保領咗你啊！ 買個飛機杯俾佢啦。 人哋唔中意飛機杯。 佢保領要兩個禮拜啊嘛，跟住就係喪打佢咯，直情係扯咗頭髮，係咁冚埋牆，係整到成埲牆又有血，佢成頭都係血。係啊，就係要佢攞翻張回鄉證出嚟咯，攞錢啊、剩啊嗰啲咯。咁跟住嗰陣時，我好記得細個拍拖嘅時候。問佢咁佢就話佢好憎佢老豆。 咁佢老豆死咗未 咧？未，咁未啊！但係佢好似又話要離婚啊，剩啊嗰啲。佢已經冇一齊住，但係好似冇正式搞過離婚手續嘅。但係就佢老豆後屘就搬咗出去，就同佢個即係嗰個大陸嗰個阿二奶住啦。咁然之後咧就間唔中又會翻嚟問佢老母攞錢，唔俾又打嗰啲嚟嘅喎。係啊，咁佢 又點解又唔報警嘅咧？ 但係我想講嘅係咩咧？我想講嘅係咧，其實對嗰個人嘅嗰、那個即係對嗰個小朋友咧。佢嘅影響係咩咧？當其時我同佢講話咁你會唔會好似你爹哋對你阿媽咁樣對我㗎？佢話唔會，佢話我最憎人打女人㗎啦，所以我唔會打女人。但係到最後我同佢分手嘅原因係因為佢喐手打我咯。 其實點都 我老公咪又係，佢老豆對佢阿媽又好衰啊，打到佢老母咧條肋骨裂咗啊，入醫院啊！嗰陣咧，我同佢拍緊拖噶，佢老豆嗰陣都好大年紀，佢媽都成六啊歲，都仲俾佢，即係俾佢老公打到 六啊歲咁撚脆骨頭， 仲打打到咧係條骨咧條髌骨裂咗，跟住個去伊麗莎白醫院，跟住伊麗莎白醫院嗰啲就話你係咪俾人打，跟住佢阿媽就話算啦，即係跟住喺急症室走咗，自己走去醫鐵打，係痛到講唔到嘢，跟住屌我老公大咗未啊？佢後屘咪又打我，咪一撚樣。 我想問下咧，係咪啲女人真係咁忍得，即係俾人打都仲可以？ 唔係，係初初咧都佢都唔係咁嚴重，係有一次咧佢真係一巴。佢一巴冚，即係個男人唔會覺得你唔報警咧，係費事，即係係叫做 係因為我 一頭啦，叫咩啊？顧全大局，佢覺得你係怕咗佢。 跟住咧嗰次我忍唔住就佢一巴冚甩咗我只只眼。 哇！佢好 撚大，你講真嘅，佢一巴就冚咗，跟住我走埋去，佢仲要箍住我，跟住攣到我呢度咧係有手指印，跟住仲我擋住佢，佢仲繼續想打我。 但係佢係飲醉酒定還 是 佢借啲二借屌日撚日飲酒，佢酒齡有三十幾年，點會醉啊？借啲二 唔係三十幾年酒齡都唔代表唔會醉嘅。 係唔好講佢啦，講埋嗰條。 唔係，因為其實我 講埋嗰條痕 線。痕有係 啊， 永恆啊嘛， 永恆啊嘛，咪永遠都痕。 因為你其實 永遠都痕噶，你今次叫佢唔好俾小心， 佢一周永恆啊，我一周永恆，佢係周永恆 specific 嘅地方永遠係， 佢條周又痕，同埋佢每一個 周又痕， 唔係每一個每一周即係每七日佢痕一次啊 ，at least 我哋咧叫少啦， 即係一個成 infinitive 咯，永恆跟住 infinitive， 因為咧其實我其實我自己拍 呢個姓名學啊教唔 識嘅，我自己拍過拖。 改名， 小下先啫。 我自己拍过六次拖，我有两个男朋友喐过手打我，两个男朋友都系佢细个嘅时候，佢老豆打老母嘅。 系啊，有少少嘅。 所以其实我想讲咧，即系系遗传嘅，但系你唔好理喎，嗰两个咧，佢虽然佢都系 copy 翻佢老豆嘅行为，但系佢憎佢老豆憎到扑街嘅。 中國人你唔係一定唔學過㗎， 係啊， 我夠針灸啊掃把頭啦，我又識得學鳩去鬧啲人㗎， 唔 係 啊， 我夠針灸佢啦。 正如我老母成日唔講咦我啫嘛，我都學到佢啲嘢㗎。 咁啊係， 你知唔知有啲人咧俾人哋綁架完之後咧，佢會中意個綁匪嘅。 嚇！哦，係啊，呢只叫做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係啊，好似以前咧有個咩報業大王個女俾嗰啲恐怖分子綁架咗之後，跟住後屘幾年之後，嗰個僆妹同嗰啲恐怖分子一齊去攞住把槍去掃，咪一樣啫嘛。 係啊， 係啊，有時有啲人啊欺凌你咧，你分分鐘你慢慢你會中意欺凌你嘅人㗎。 係啊，佢呢個係 有我諗我唔會中意欺凌我個人，我會中意我去欺凌人。 即係你 覺得 我係係啦，我俾人蝦嘅，我唔蝦得人啦，個都蝦我。 呢個係有真係有呢個病，真係有呢個病，有呢個學名叫做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就係話當一個人咧，即係佢譬如佢綁架你或者佢去傷害你咧，但係唔知點解咧，佢又好似就係事源就係因為佢有個賊去打劫一間銀行，就捉住曬所有人質，咁然之後咧就喺度同警方對峙嘅期間咧，佢就不斷同嗰啲人質講，其實我有幾慘，我有幾慘，我有幾慘，咁到最後咧嗰個賊投降咧，嗰啲被人挟持的那些人質是反而幫那個綁匪講好說話的，就是覺得啊我很同情他啊，他很慘啊，他點點點啊這樣的。那我又覺得不知道是不是一個 copy， 純粹是他明有些人是這麼撲街的，你明知道這件事是錯的，但是你很憎這件事，但是不知道為什麼神推鬼 你 又會去做。 在潛意識裡面你會因為太影響太深，當你去到某個位置的時候，你的理智已經開始失去了，然後你那個魔鬼就走出來，然後你 可能那個認知是覺得原來我生氣就是要這樣做。 所以呢我當時有個長輩教過我，他說你們找老公，各位姊妹聽著，你們找老公也好或者找老婆也好，如果你找老公的話，你就看看他去到他家，看看究竟他老爸是怎樣對他老母的，如果你是找老婆的話，你就去他家看看 你女朋友的媽媽是怎樣對你老婆。 你知唔知啊？帶個男朋友翻屋企嗰 時 咧，叫阿媽做戲做好啲啊，知唔知啊？ 你知唔知啊？拍多前同結婚後係嗰啲老兩個老嘢對你係 exactly 係轉曬樣。 哦，係啊係啊，呢樣嘢。 我家婆嗰時我未結婚好㗎，一見兩張婚好似咧賣撚斷咗俾個做妹仔，即刻反面。 哎呀，我有好多朋友， 我哋正一路閪學嚟嘅啫。 因為我好多朋友都有呢個。 係啊，所以唔好彩啦。 不過離題啦，我哋再講翻嗰條撚嘢。 但係我睇嗰啲相見到佢咧，喊定笑咧，依嘢棚牙嘅。 佢係好似半笑半喊咁咧， 我覺得佢好似撞邪啊！ 唔係，我覺得佢係拍咗嘢， 佢講得 係 有嘢多 啲，拍咗嘢， 佢似係啫。我哋唔知嘅，我唔想俾人告。 即係話佢咪話佢咯。话佢咪话佢咯，我觉得佢系啊，觉得唔俾啊， 可以嘅，可以觉得嘅， 我都调出嚟验啦， 咁啊系， 公开报告啦， 有本事又验尿咯， 验头发啦，全身验啦，我觉得啊， 全身验可能唔知验到什么，验到第二啲喎， 我都觉得我个波有 F 级啦， 有病啊， 真系啊， 所以而家咪周永恒咯， 全香港 都咪恒咯， 全香港所有师奶都插紧佢啦，告得晒咁多个咩？ 冷静啲啊，爆尾爆十五分钟噶啦， 唔好意思。 因為真係好激動啊！因為咧，其實咧，佢係咧講講呢撲街啲衰嘢咧，係真係一浪接一浪係咁樣出嚟。呢幾日係不斷咧 Facebook 嗰度，或者係你喺睇新聞咧，不斷有嘢爆出嚟嘅。 佢除咗咩，我有人話有個咩投票，就應該要點樣對佢。但我其中睇一項咧係好撲街，就係百四蚊。 俾百四蚊家用，就要佢捱。 同埋其實嗰條友咧，唔知佢係咪即係有少少 咩做 精神分裂定係咩？你知唔知佢喺我 Facebook 嗰度留言咧？佢話誒，你哋想我點？你想我死定係 想 我坐監啊嘛？跟住啲人留言 想啦， 跟住後屘 坐監跟住死。 唔係啊，跟住後屘留言啦，跟住講講講咧，忽然間啲人喺度屌緊佢嘅時候咧，話佢有閃卡流出啊嘛，佢自己喺個 Facebook 留言喎，我五百留言有閃卡喎。 咩啊？ 佢話如果多過五百個人睇佢個 Facebook 個留言，佢就有閃卡流出啊！佢嗰 啲淫 照啊、裸照啊， 係啊，因為嗰陣時啲人就喺流傳網上流傳緊，有啲遮曬樣嘅淫照 咯。 咩其實有噶啦，我全部都收唔少。我唔可以話係咪佢，我唔因為佢 流傳話係佢， 係啦，相傳就話佢因為冇遮曬樣嘅，但係佢啲相就好激嘅，因為嗰條女即係我有睇過嗰啲相咧，佢嗰條女 嗰啲落去 啊，唔係佢係制服有啊， 制服 啊， 面具啊， 乜都有咯。 哦， 制服啊，玩具啊， 呢啲就係小三同老婆嘅分別啊！老婆唔肯同佢 做呢啲嘢， 唔好做呢啲嘢。 咩話呢條女為咗討好佢，又同佢玩 SM 啊，又 啊，即係又塞可樂 打野戰啦！ 問題係佢自己本身咧都唔係有啲咩名氣，點會討好佢咧呢樣嘢？ 咩？佢話曬而家係嗰個唔知什麼濕鳩娛樂公司老闆嚟噶嘛？ 佢話佢同嗰個小三係 咁，本來嗰個唔係本來嗰個小三就係做助手嘅啫，跟住硬硬就同佢有一手之後就變咗做 partner 咯。 哦， 即係兩樣都 partner 又係啦，公司 partner 又。 喂，但係佢 be honest 喎，嗰個 Ruby 幾靚喎。 我以前好撚醜樣㗎，你睇佢 大大眼仔，跟住整 唔係啊！睇下佢成個樣係唔同咗啊！頭先我啱啱先睇完，真好 因為我冇研究過啊，我仲係睇新聞，我冇研究佢之前啲相，我由於 OK 啊都。幾靚女啊，眼大大咁樣樣，點解要跟條撚樣？ 但係好似話話唔係呢啲咪叫輕本佳人奈何當槍咯、啊，成日都係呢句噶啦。輕本佳人 哦，咁唔係嘅，佢可能有佢嘅長處，我哋唔知啫。 係咁，可能佢 可能佢就中意玩咁激，好難揾到同佢對 上。同一時間喺呢個支點相遇咧。 唔係啊，因為咧我啲 friend 啲相都係啊，咁佢有啲咧咪打咗格仔成 啊。我哋嗰條數學題啊嘛，你冇答咩？你冇答咁冇嘢啊！ 因為咧我 friend 咧咪 send 咗好多相俾我，我有喺個 group 度咧，大家開心 share 噶嘛。跟住後屘我望到最後一張，我因為我真係冇好 detail 咁望，我望一望佢有啲嘢。 我見到你先。 係啦，我就話有火花，哦點解有火花啊？心諗屌你屌閪啫喎，放煙花咁樣，撲街燒巷啊！我諗乜撚嘢啊？ 真係燒巷咁啊！係喺個西出邊咧，係有啲嗰啲火花咁樣，好似攞支炮入 嚟 燒 巷 咁 樣。係啊，我老尾你屌閪定燒巷啊？ 黐 撚 線！ 可以咁講， 你啲女人咧，通常中意個人咧，都唔知點解自己中意佢嘅。 係， 有啲前世感覺啊，啲 原因就係咁 啦。 我見撚到都痛啦，跟住後屘我同啲 friend 講，跟住我啲 friend 佢可能就係要燒翻埋。 唔係啊，原來佢係嗰啲美圖秀秀咧，揾啲嘢遮鳩住佢嘅咋，唔撚係真係火花嚟㗎。我係以為咁撚激嘅燒鵝，我都未 即係黐落去嘅。 應該就係啦，佢小畫家嗰啲，佢應該係類似係打架。 應該係高頭鑿嘅，係未必小畫家，小畫家未必做到噶嘛。 高頭鑿誒舉落去嘅。 我估係嘅，我就心諗開頭我唔知，我冇 detail 研究過咧。 你擺隻箭豬落仲好玩啊！ 海膽啊！ 百劫步啊！個人啊！ 哇！ 反 差落嚟喎！ 哇！好核突，諗起啊，毛管動啊，大佬！ 唔係嗰啲百劫步屋企個個都有啊嘛。 同埋咧，佢我覺得咧，佢咪有做咗場大龍鳳嘅，咪上有線咧，咁咪有個節目，又話讀咩悔過書啊，認錯性啊嗰啲嘅。 呢個人渣！ 呢個人渣咁樣樣嘅。 跟住喺度笑。 係啊，佢係唔知乜，我係覺得成件事係好詭異嘅。佢係咧講講下咧，忽然間喺度喊喊下咧，但係佢係忽然間咧耷低個頭咧，陰陰嘴笑咧，目露空光嘅喎。 但係影埋出嚟佢都唔 佢因為佢一條片㗎嘛， 即係冇經過刪剪嘅。 我唔知佢有冇刪剪過 啦。但係點解一個如果正常嘅人點會喺一個咁短暫嘅時間裏邊可以將個情緒會 嗱？所以我就覺得有幾個可能性咧，一係嗱就 high 大咗， 一係撞鬼， 一係就撞鬼，一係咧就係佢係即係本身個人其實佢喊嗰個係一場戲嚟嘅，佢喊完 成。唔係咁，但係如果佢係只要係佢一場戲，佢啲戲真係好撚屎咯。 是啊，全世界都 咁人哋聲稱佢音樂人嚟噶嘛，大佬唔準係做戲噶嘛， 唔係咁佢作首歌出嚟唱啦，仆街！ 我攞個吉他，你原諒我啦，我抵撚死嗰啲啊！嗱，我收版權啊， 我條周好啦，恨咁 啊！我就周周都周恨啦，永恨啦，永遠都咁恨啦。 佢唱可能有感情少少。 其實我覺得咁樣，佢啲老豆老母啊、親戚朋友啊嗰啲都好。好蒙羞啫， 佢都冇羞恥之心㗎啦，佢根本就佢有佢唔會做。 喂，你諗下啦，佢我琴日半夜睇嗰單新聞咧，就係講咩咧？就係話咧有個佢就話説咧，佢就接咗應該係澳門一個 function， 就話佢嚟緊會去嘅。咁跟住咧就有個聲稱咧就係佢嘅經理人。嘅人咧就 WhatsApp 定係 WeChat， 總之就 WhatsApp 嚟嘅，應該 WhatsApp 就聯絡上嗰個搞手啦，就同佢講話咩咧？佢話啊，因為佢咧呢排咧好多新，我係佢經理人啊，因為呢排咧佢好多呢啲新聞咧，所以佢都考慮緊佢會唔會出席呢個 function 啊。同埋我想問一下咧，你哋會唔會有加酬嘅可能啊？係會唔會考慮加酬勞啊？因為佢嚟嘅話咧，一定會係傳媒嘅焦點咯。跟住後屘咧，啲記者再揾翻咧，佢對翻嗰個號碼睇翻啲相咧， 就係、是、嗰個 就係小三嚟嘅喎。原來嗰個所謂嘅經理人就係嗰個小三。 跟住後屘嗰、那個搞 function 嗰、那個叫咩商咯，唔係發表嗰個叫 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嗰度咧，個搞手嗰邊就一拍兩散咯，就唔 Q 要佢咯。 係啊，其實而家佢咁負面， 講真嗰句，你唔使錢我都唔俾你嚟啦。 喂，同埋有冇廉恥㗎？講真，因為佢嗱，首先幾樣嘢，我覺得有幾樣嘢。首先第一樣，佢又話同嗰個同我小心已經分咗手啦，即係嗌個老婆翻去啦。咁然之後唔係 呃鳩個老婆翻去， 呃鳩個老婆翻去啦。 啊唔係，我同埋啊咁撚 cheap 嘅買嗰張電話卡 send 啊，撲街啊！人啲記者一對就只係你啦。 唔係係咯，即係我覺得其實個小心某程度上， 因為可以話俾人聽，我係佢經理人嘛。 佢純粹係示威咯，我覺得俾佢老婆睇、我同你老公仲有聯絡㗎，點點點，即係我覺得佢係想 即係好過分，好過分，好過分。 即係咧，我而家近期發現咗一個非常絕密嘅成語，就係呢個人無恥。啊，而無敵啦，係嘛？咁大家聽， 人不要免天下無敵。 係咁，而家又更進化咗，人無恥而不立。OK， 人無恥而 即係無恥嘅基本嘅條件嚟㗎啦。作為一個人，你呢、這個啊無恥都冇咧，基本條件都做唔到。 但我覺得佢既然如果佢話兩個單身都係算啦，咁佢有細路噶嘛， 有家室嘅咧， 即係有細路。 咁好多人，好多男人或者唔好話男人啦，男人女人都係覺得有家室，佢都 我覺得個男人就係因為恃住自己有兩個女，個老婆唔會走， 所以 是啦，所以更加因为大部分的即是传统的女性她都会觉得啊我嫁了人了有两个女 人。好像当年 为小的为大的都为小的。 不 是为个大的都为个小的。就是因为她知道个老婆这样走不掉，所以她才更加放胆出去玩，更加为所欲为。 所以呢奉劝那些呢为了箍住个男人大肚那些蠢女人呢就不要安居啊，盏仲衰啊。 为了箍住个男人就要给 他 毒 去吃。就是好像某些人 那些。每天都煲给他吃。加啲嘢落菜又抌啲浸水煲俾佢飲。 老公， 系啊，做老 公啦， 最好洗衫嘅时候咧，都揾啲麦冬水嚟洗， 系啊， 渗落佢啲皮肤度。 再唔啱咧，就佢 点解分开洗啊？ 你知唔知如果咧肌肉酸痛咧，咪贴嗰啲膏布咧？ 哦，十龙巴 蕉，系啊， 滴落去 一次买， 浸啲十龙巴蕉， 唔系一次过同佢贴多啲，因为过咗某一个量咧，喺皮肤渗透咧就直入个脑嘅，入血嘅。 哦， 系啊，唔好以为贴嗰啲好过瘾啊，会中毒嘅。但慢慢，即系吻佢都慢慢个肝慢慢衰竭、衰竭、衰竭。 老公， 系啊， 你肌肉好痛啊！ 我幫你貼咯，係啊！老公，我唔係啊，我係痕啫，我永痕啊， 係啊，你痕都要搽藥膏喎。 我覺得點解佢係咪因為佢成長環境有問題咧，令到佢而家係會咁樣？ 佢咩？佢之前佢都衰過吸毒㗎啦，咁佢如果佢 keep 住吸都 係佢根本唔知道自己做過乜。 我覺得似係索壞佬咯。 你諗下佢喊又好似笑笑又好似喊， 佢都露出嚟啲眼喎， 好唔搭 白。係啊，即係我覺得係咪嗰個圈裏面咧，同埋呢啲人咧都係要吸嗰啲嘢先至可以做嘅，即係壓力咁大。 唔係啊，你見之前都百幾個人啦，嗰單嘢一拍出嚟 都唔明喎、 啊。哦，因為其實咧，我有聽過呢個 theory 就係話咧，做即係可能做創作嗰啲咧。真係去到冇靈感嘅時候咧，因為佢呢啲 high 呢啲會，佢會唔知 free 咗去邊， 即係去另一個層次啦， 係啦，唔知 free 咗去邊噶嘛，可能佢哋會喺冇靈感嘅時候就有啲即係偏激啲嘅，就會去藉住呢啲途徑去揾佢哋嘅靈感咁樣樣咯。 哦， 同埋佢不嬲都聲稱即係懶係嘢咁話自己係呢個創作歌手嚟噶嘛，咁佢冇靈感創作唔到嘅時候，咁佢懟呢啲。 唔係，但係其實咧其實即係呢單嘢爆出嚟之前咧，因為我啱啱都講過由佢出道咧，即係我細細個知道有呢個人嘅存在，我對佢都冇乜好感噶啦。但我唔明佢哋其實唔係近乎銷聲匿跡噶啦咩？即係佢兩公婆都係，即係自從話要結婚，是但係你呢半年係呢幾年係咩咧？佢隔半年又出嚟噶咯喎，一陣又話屋企俾人爆格，跟住轉個頭又話個老婆俾人細個俾人侵犯過。 唔係，可能就係、是。 窮得滯啊，搞啲德文啊，搞啲內 衣嚟。跟住又話，之前又話嗰條撚樣個頭度有個水瘤，又隨時會死。係 咯，我就似嗰炮粒，有冇咁撚慘啊？你兩個 係啊，講到佢哋好乸凄涼咁樣喎，即係 咁誇張。 係啊，你唔知咩？佢話佢個頭度有個水瘤啊嘛，隨時會爆食白一爆就死嘅啦嘛，唔想手術㗎 嘛。 話細個係細個俾佢長唔知屋企長輩即係總之係近身侵犯過咁樣。 其實 講 真，佢哋 想 乜講出嚟啫？呢啲嘢 唔係後屘就有人話，因為其實佢老婆咧以前即係出道之前佢係做記者嘅，所以佢識好多雜誌社嗰啲娛記，佢同嗰啲娛記係好 friend 嘅。That's why 點解今次會咁多娛記幫佢講説話同埋做佢老公？咁咧就係講咩咧？就係話佢啲人有個人咧就爆出嚟話，當初呢單嘢係早幾個月爆出嚟過，老婆俾細個俾人侵犯過，係佢老公逼佢講嘅。 嚇！ 即係佢老公逼佢講呢單嘢出嚟。 我勁大力撳佢頭 啊！逼佢講出嚟，咁即係有 noise， 然之後佢仲要喺個老婆面前啊！我會支持我太太，我會同佢一齊面對。 即 係佢去幫自己去即係現實。 嚇！有搞錯啊！揾呢啲嘢嚟做，揾呢啲嘢嚟做政治支持。 但係我覺得佢係挖緊佢老婆嘅瘡疤咯。 即係話你唔好，你唔係即係意思，即係話你唔好成日話我唔好，你都唔係一個完美嘅人。佢係咁樣， 就算係都好啦，就算係都好啦，啲嘢你兩公婆知咪得咯？你點解你兩公婆知咪算？點解你要搞到全？ 即係揾咗個老婆嗰個包行嚟賣廣告咯？ 唔通你細個俾人雞奸咗啊？又周圍唱咩戇居？ 係啊，可能 佢都唔係而家唱啦。 所以我就話啦，其實你諗下佢哋嘅正職咧，其實你又唔係好覺佢哋喺邊啲報紙啊、雜誌，除非佢哋講話呢啲新聞話扮可憐又生 cancer 啊，俾人爆格啊，老婆俾人侵犯啊，各樣之外，其實你唔覺得佢哋真係有啲乜嘢嘢 封信 啊，有咩作品啊？ 唔係佢話佢搞咗間經理公司嘛。 經營公司咁間公司，係咩啊？係賺錢定係咩？ 唔係，我覺得其實因為佢搞呢間經理人公司，所以佢要去打響知名度。 哦， 因為其實喂，經理人公司有幾難搞啫？我今日開間公司，我去 form 個 BR， form 個 CR， 我自己 揾 個 單， 係咪先？幾千蚊買間空殼公司翻嚟，求其千幾條友冇問題㗎，有幾難啫？有 job 我先分錢俾你啫嘛，冇 job 可以唔分錢俾你，我年年做 audit 啫嘛。 嗌人哋影金卡啦， 咪咯，嗌人哋影金卡分分鐘好啦，好賺。問題係你賺唔賺到大錢啫嘛？你留下嗰班人有冇人俾 job 你做啫嘛？ 啱 唔 啱？ 係咪先？所以我覺得佢其實就係因為佢 form 咗呢間公司。而佢又想即係又想揾翻啲知名度，先至不斷地屢屢傳出一啲好慘嘅新聞，等人哋俾啲 job 佢咯。 佢又揾唔到其他嘢，佢除咗慘嘢，佢都揾唔到其他嘢。佢又創作唔到啲令人深刻嘅印象嘅歌，佢就乜都做唔到，就唯有喺度搞呢樣搞嗰樣，整色整水咁啊！ 不過我又冇聽過有印象，我就知佢係 咩啊？我好記得就係三樓同埋佢老婆俾人強姦咯。 係啊， 我就冇乜印象佢有啲咩好嘅作品 嘅。唔係佢嗰陣時好撚慘嘅，話佢老婆咧仲駝住第二個未出世嘅，跟住就話有個瘤喺度，咁個瘤越嚟越大，但係咧又唔可以做手術，因為佢話好個裏邊嗰水瘤嚟嘅，咁隨時會穿，咁就話好危險，因為又做唔到手術，因為你只要你如果你割咗嘅話咧，咁佢個腦嗰因為已經好大啦，佢個腦裏邊咧就會有啲空間，個腦就會殺嚟殺去咁樣樣。 哦， 係啦，咁所以就變咗咧就。講到好慘啊，隨時會爆，咁啊隨時會死，同埋話點解佢要將以前所有嘢賴落去？因為佢嗰個瘤咧，原來已經喺度好耐啦，壓住啲神經線啊、腦下垂體乜乜柒柒啊嗰啲咧，就令到自己脾氣好暴躁。 但係唔會影響佢搏嘢，佢搏嘢咁順利嘅。 我唔知啊，可能影響佢 壓住咗啲先咁勁。 哦， 咁佢就將呢樣嘢就賴落個腦瘤度啦。咁然之後同埋就話嗰陣時我好唔係好 sure 咋，我記得好似係就話佢老婆陀緊第二個嘅，就話唔知啊，而家佢老婆陀緊第二個，如果他走了不知道怎麼辦好啊，剩下個老婆一個湊著兩個女兒啊，怎麼就講到很淒涼，那時其實我都挺同情他的。 你啲人唔抵同情，我覺得佢自己 當時係咯， 大把人講真，香港地大把人慘過佢啦，大把人生瘤啦，生蛇生乜生物都有人生。 所以我咪奇怪咯，佢隔幾個月隔半年就有單慘嘢出嚟，嗰啲即係。邊個救我慘嗰啲嚟？ 所以佢咪永恆咯，佢永遠都係有嘢行嘅，佢永遠都有嘢嘅。 佢除咗嗰度行，真係周身身行嘅，真係。 但係總之係全城圍毆 咧。我真係最後，我真係祝佢永遠都行 係啊，嗱，其實咧講真，而家呢單嘢，其實呢單嘢咧，其實如火如荼繼續喺度事態發展緊啦，咁越嚟越多臭屎爆出嚟，咁我哋大家繼續放長雙眼睇下呢條撚樣有乜嘢結局啦。係啦，咁佢判咧就判咗㗎啦，佢打老婆嗰單嘢就判佢守行為唔留案底嘅， 18個月。 係啦，守行。 行為嘅。咁你話 有冇罰錢啊？ 有， 好似罰錢 五千啊，定 唔係自資嘛？堂費500， 自資 3000， 係啦。咁咧個官咧就話咧，如果下一次再有同樣事情發生嘅話咧，咁就一定會重判，就會重判㗎啦。咁大家就睇下呢18個月，大家放長心眼睇下佢會唔會可以啊，即係。忍唔住自己嘅永恆去出去搞啲搞路嘅事， 同埋我都應該即係站翻女人同阿媽嘅角度，應該要同佢老婆講，叫佢加油，同埋唔好原諒佢，真係呢個唔值得原諒。 唔係原諒嘅問題，即係我覺得其實已經唔係原諒嘅問題。 佢走唔甩啊！佢自己走唔甩啊！唔關原唔原諒。 我覺得已經唔係原唔原諒嘅問題，係唔係愛唔愛嘅問題。 我覺得應該係唔好理佢，同佢拜拜。 唔係啊！我想講係咩啊？根本係唔係你愛唔愛佢咧？依、這個人黐撚線嘅，呢個人 離開佢咯。 呢個人直情係癲嘅，佢係直情係呢個人，你係有攻擊性、有危險嘅。佢你嗱嗱聲帶住兩個女走， 走 啊、你 真 係唔知幾時飛上嚟揾把刀，真係片撚死你啊！ 你諗下佢推你兩個女啊？ 你諗下佢推佢一嘢都可以爆咗下巴。 係啊，所以我真係覺得希望阿趙小姐可以即係重新做人啦。咁我哋大家睇放長雙眼睇下啲打女人嘅撲街， 睇個點死。 係啦，有咩好下場啦？ 係啊， 好啦，鬧完啦，下次再講，拜拜。 拜拜。 拜拜。